的呼喊，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还是好朋友，来自古巨基和梁静茹。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不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反正我过得还挺不错的啊。这个假期嘛，什么都没干，然后就在家玩呢。在这呢也是祝愿各位下班快乐。开开心心的啊，希望你们都每天都开心。刚刚呢，我就是把直播帖已经发出了，这一上来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要说就是互动话题了。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怀念的时刻？有没有特别怀念的事情呢？ 反正你看刚放完假，我就想回到放假的时刻。好了，人家一回来就说，哎，淑君怎么磕巴了呢？说话都不利索了，是因为想放假想的吗？当然不是，我这两天就打喷嚏，我知道你们想我了啊！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希望各位下班快乐了，今儿开场曲是送出的卡奇社《日光倾城》。 选择不选择，途。

好的，在我们周二下班路上看到了虾猪虾，还有轻狂书生黄秀丽、傻袍子，猪猪虾、兵哥无敌，欢迎各位车友的到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互动话题，你有没有特别怀念的时刻呢？怀念的事情都是有哪些呢？我们新浪微博当中看到了月白，他说怀念上大学的时候多么的单纯和美好呀，我也怀念，只是回不去了。还有赤煞小蝎说怀念一个人单身的时候，那你现在就是结婚了吗？或者是有女朋友了，这是肯定的。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没有的时候呢想拥有，真正拥有了吧，你又不珍惜，你怎么能这样呢？好了，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两位朋友，如果你想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信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滑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过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郑钧风马。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季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我们听到是来自曹格 Superwoman。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你最怀念的事情，最怀念的时刻是什么。微博当中看到了，他们都叫我贝勒爷，说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有嘞。那你真的是一个不会怀念的人啊。乌拉拉说，我怀念的呢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怎么样，在这斗歌词呢是不是啊？还有这个 fighting， 你们俩真的可以握握手了。这 fighting 也说了，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直接把孙燕姿的歌就给我翻出来了啊。行了，我们听众都那么有才，就开始在这个留言下面开始斗歌词了是吗？好了，这边还看到了追逐梦想的雨，他说怀念小时候有爷爷奶奶，年味特浓，现在他们都不在了，一定要珍惜眼前人。对，说到这个年味呢，确实我小时候就盼着过年，因为过年可以买新衣服，可以吃好吃的。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我们的家庭都开始富裕起来，慢慢的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了，在过年能吃的一些东西呢在平时我们都可以吃了，所以可能现在就觉得年味不是那么浓了啊。不过也挺开心的，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再来分享一条，娇娇爸来了，他说上有老母糟糠之妻，一子一女小狗两只，每天我都是高兴的不要不要的。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吗？就每天都开心，只要是家人在身边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话想说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留言。那么先听歌，歌曲过后我们就要进入到游戏当中。 MyFM 狂躁万万岁，不要走开哦，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寒假招生啦，全天托管，外教口语，三至九词作文，语数外集训，五折优惠，好礼相送。厦门路八号环渤海，2533-4477，2533-4477。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想过不管如何要配得上电影一样的爱情，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回的旅程，到这里遇到你像是注定，有了跌宕的剧情，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有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又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普通的人，

童话。 天文地理，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康坤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就是 MyFM 狂躁万岁的游戏时间，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搜索 TJ 下滑线 MyFM 1005，直接关注到我们的官微，稍后呢把我们狂躁万岁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今天呢，成为我们狂躁万岁的幸运听众的话，将会获得开心麻花提供的乌龙山伯爵话剧门票2张。想看话剧的话，哎，你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当然你就是想玩一玩，那我们非常的欢迎各位。你们先关注着啊，本周系列考试你怕了吗？因为我知道中小学生还有中小学生还有大学生都准备考试放假了，所以呢本周系列考试，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出我的问题呢。 不成成语，无什么死什么，你先不护死人，无令死人，哪怕你先不讲死没也能给你点分啊。你瞪着个大牛眼给我写了个5840，考着语文你给我背上乘法考卷了。 好了，我们就听到这儿吧，这个音频。哎呀，有朋友就问了，这个参加游戏是在这儿吗？对，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稍后直接把这个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刚刚这个音频都听清楚了对吗？今天的问题就是，最终这孩子在试卷上写的这个成语到底是什么？直接把这成语是什么来发送过来就好了。那么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着你们咯，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自张若昀最长的旅途。 和恨 线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 随时间漂泊， 随时间漂泊， 随他忘了或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康康混大品牌 MFM 一零零点五冠名播出的 M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本周系列考试你怕了吗？哎呀，给你们都做做这个考试题啊。好了，那么我们来点个名啊，看到了棒棒糖 I'm yours 王景米嘟嘟 Bobo 红色鱼尾羊小二金磊嘟嘟爱情抗体袁兰等等等等。好的，欢迎我们各位听友们的到来。然后大家的问题我看看啊，但大家答案应该都是，有答错的答个五讲四美的，五叔四婶是什么？这位听众，我要点名批评你，马小旭，五叔四婶，你给我解释一下啊。我看看后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奇葩答案，应该就没有了。五叔四婶我一直就我没想明白为啥要这么说。好了，那么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就是什么，这个考生他最终答的是五八四十。显而易见，五八四十就是乘法口诀了，语文题你答个数学题，而且五八四十根本就不是成语。人家五讲四美，说你哪怕答个五讲四美都能给你一点分儿。五湖四海是就是正确答案，人五湖四海是成语对吧。好了，那么我们训练大转盘转起来吧，看看是谁可以拿走我们的开心麻花的话剧门票嘞。好的，听到这一位朋友叫做超姐答的五八四十是没有错的啊，也是恭喜你了，获得了我们的开心麻花话剧门票两张。好了，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还没有互动够的话呢，我还想跟你们互动，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你最怀念的时候，你最怀念的事情都是什么呢，或者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伍思凯《五月光》。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的歌感到了苦，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尝试，他开始追逐，他不住意志，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

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继续来说一下今天互动话题，你特别怀念的事情或者是特别怀念的时刻都是什么呢？樱花树下斗地主他说，怀念我初中的那一个专座，全班位置最佳啊，最佳位置只能是讲桌旁边。他说，哎呀，特别受老师的照顾呢，小木棍儿啪啪的啪啪啪打脸是吗？丑达人说，怀念那一段青春的年纪，没有现在这么多烦恼呀。所以说在当孩子的时候就特别单纯，然后开开心心，写完作业就特别开心。青春阳光说到了，怀念中学时的日子，怀念那个课桌，那些同学们，无忧无虑，就是再也回不去了。冰蓝色的微笑专属他说，哎呀，怀念蓝天白云呗，确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怀念的。回向包子他说道，我怀念那些青涩的学生时代，什么都是如此的单纯。学生时代可能是很多朋友都想回去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想回到大学时光，因为作业很少。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新浪微博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微信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那么这首歌曲来自弦子，逆风的蔷薇。 不把你的地推，我破绽在哪一堆？

老人们在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去珍惜啊，毕竟呢我们的青春还很长时间，他们呢一直陪在我们身边，在他们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多陪陪他们嘛，无论你多忙，时间总是挤一挤都会有的。好了，先分享到这，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将会听到是周杰伦《青花瓷》。 MyFM100.5 勾勒出情画，笔锋浓转淡，凭线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走笔只此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着你，把握在了你，七月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你遇见 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在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芜人烟。

来自 Y 带来的命运，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微博，他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怎么说的啊？看到 Tommy， 微博名字叫做怀念小时候的种种，还是小时候美好呀？就你会有一种感觉，小时候我们就特别想长大，尤其在过年收压岁钱的时候，哎呦，什么时候能长大呀？这压岁钱什么时候能到自己兜里呢？结果长大之后就发现特别怀念小时候。这边看到认真小豆子，他说比较怀念当兵的时候。哇，原来你当过兵啊！就我特别佩服去当兵的朋友，哎呦，真的好辛苦啊！主要是，继续看到了就是想辈儿多，他说我最怀念就是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光，那时候不用上班，尽情的玩，真是玩了一次就上瘾，一直不上班，一直旅游多好呀！他说我在做梦吧。对，你是在做梦。你如果在外面玩的时间长的话，你就特别想回来，然后想去有规律的去上班。因为我一直总结，就是我在放假的时候特别想上班，在上班的时候又很想放假，人就是这个样子，自相矛盾体。好了，我们话题先分享到这里，继续来听歌。歌曲是来自 Sarah Bareilles 带来的 Brave。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FM 100.5。 Settle in your skin, kept on the inside and most. 土豆削好了， 切； 葱也包好了， 切； 番茄也洗好了， 切。 My FM 100.5调好了， 不许切。 My FM 100.5，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 FM。 Come on. Hey, greedy, don't fre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You need it, I have i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做做做做，边做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 有时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吃苹果，我的念头不再啰嗦，现实界能如昨，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找我需要勾勾，不小心就没勾勾。 超不用花钱，来自林俊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娱乐信息啊。那么在12月31号的时候呢，2016 KBS 演技大赏之中呢，是谁获得大赏得者呢？就是宋仲基和宋慧乔啊。他们在两个在领奖的时候都非常的激动，并且真的是落泪了，真的动情了，很感动。那么宋慧乔呢，也是在得奖的发言之中感谢了工作人员和观众，并且呢特别向宋仲基表示了感谢，说如果不是宋仲基，我也不会站在这个位置。宋仲基呢同时也感谢宋慧乔总在他哭泣的时候给予他力量。其实宋仲基在这个当时13年事业顶峰的时候，他选择了入伍，并且现在到今年的2016年，他是站在了领奖台上，总会有所感悟啊。 使你不忘初心。其实无论何时都能与自己的真心去对话，绝对是与孤独感抗争到底。这么多年了，其实从宋仲基的眼睛当中还是看到非常的纯净，都一切呢都特别的美好。因为我也觉得他俩还挺般配的，也是恭喜他们二位啊，在2016年的时候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大奖，也期待他们在日后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吧。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梁静茹《呵护》。 从你来到我生命的那一天，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小小的手贴着我的手，当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 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限

在每一个思念你的夜，是多少个梦，是多少光年，都无法形容的遥远。是否我爬到城市的顶端，才能触碰你温暖的指尖？要多少勇气，要多少时间，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令我辗转难成眠。你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让我望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醒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形容的遥远，是否我爬到城市的顶端，才能触碰你温暖的指尖？要多少勇气，要多少时间，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辗转难成眠。你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让我望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醒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 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月，此时此刻你有没有看到天上的月亮呢？ 我是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看不到的，我也不想去看了， 雾霾天气，我们大家忍耐一下啊。关注一条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有关这个可爱的黑猩猩。这黑猩猩都干嘛了呢？黑猩猩都看书了。最近啊，发生在重庆的一个野生动物园当中，两只黑猩猩呢拿着书本认真的翻看呢。我看到这个微博配图，哇，真的是我看到他们看书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应该也去看书。在新的一年里，我的新年愿望就是看十本书，然后把这些书的知识全都记在印在脑子里面。当然也希望啊，所有的朋友们当中，在新的一年，尤其是学生党们，一定要学习成绩有所提高，更进一层楼，更进一层楼。好了，看到人家看书，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学习呢？所以呢，学生党们不要 不要就是在学习时间听歌了啊，我们在闲暇时间可以多听听歌。小心你们在写作业的时候把歌词写进去啊。那个微信平台当中就说，淑君我在听着歌写作业呢，你觉得这是好事吗？我并不赞同，我也并不提倡啊，一定要写完作业，我们累了休息一下可以听会儿歌。接下来就送出好歌曲，来自胡彦斌，蝴蝶。 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属于你的 MyFM 100.5。

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今夜再说。 冷酷到底，来自这个羽泉。你有没有这个时刻，就是刚刚想说羽泉的时候，忽然我忘记我要说羽泉了。好了，跟你们开个玩笑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发生在大学里面的。有一个男孩子呢特别的厉害啊，他是怎么样呢，在荆州的一个职业技术学院里面，有一个男生，他每天上课呢穿的非常特别的衣服。他穿什么衣服呢，就是穿龙袍去上课，简直太霸气了啊。古装那种啊，就是龙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穿这样的衣服去上课，其实不知道，还以为是影视学院的学生在拍戏呢啊，不知道课堂上老师内心是怎样的呢。而且我看到这位男生，他上课他并没有很认真，还在睡觉呢。哎呀，真的是成功的博到眼球了啊。我就是希望他好好学习啊，咱别光花费在自己打扮上啊。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咨询过后将会听到田馥甄《小幸运》。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什么 noise？ 解开领带，脱下高跟鞋，锁定 My FM， 开始你的周末。My FM 为你带来顶级婚姻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Nine 只在 My FM。 My FM My Music， 大家好，我是品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Only in the other man, but now it's flipping. I don't want you in no other man. Why can't you understand that anything I'm offering? I gave you the world, but you just wanted argument. From the time I met you up until the time I dropped you off again, even flipped out on me at the mall again. It's all his fault again. That's what you're telling all your friends. I ain't pointing fingers, ma. I just wanna call again. See how your day going? I know the stress is on you. I know them times get hard. That's why I'm checking on you. It's yours truly, ma.For you, anything he can do, girl, I can do it better for you. Cause when we laugh and we cry, it's together. Through the rain and the stormiest weather, we gon' still be as one. It's forever, it's forever. Won't you come on and go with me? Come and go with me, ooh, girl. Come on over to my place. My place. Why don't you sit yourself down and take a seat?Let me ease your mind, girl. Always. I heard your friend told a friend that told a friend of mine that you was thinking that we should do it one more time. If this ain't the truth, then hopefully it's not a lie. Cause I ain't got no issues with hitting that another time. We never had a problem getting it done. Disagreed upon a lot, my book of sex wasn't warm. And check it, I know you get excited. Still, we knock around and bite it. Girl, we found enough of acting like you don't like it. I know you like it. You really like it. Yeah, yeah, yeah. 来自 Nili 带来的 My Place，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刚刚看到一条新闻呢，就是说的是在冬天呢，你需要吃一些什么样的蛋白质来使我们越来越年轻呢？这边就看到，其实最多要吃的就是三文鱼。我们都知道啊，三文鱼对人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你看在我们日常的就是一些料理店，日本料理店里面都会有三文鱼。其实我本身就特别爱吃三文鱼，三文鱼是对女生啊尤其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多吃一些可以防止我们长一些小小的皱纹。当然不能说它吃了就管用啊，毕竟是食疗嘛，不能太过分要求啊。还有呢就是糙米，这糙米当中含有植物保湿因子，有助于防皱。再一个就是绿叶菜，比如说西兰花呀、菠菜呀等等，绿叶菜可以抗氧化，保持我们的皮肤的滋润。这样呢我们就食疗是最好的，比一些化学的产品要更好，你说不是吗？还可以过了嘴瘾。好啦，我们继续送出好听的歌曲，来自王铮亮莫奈的信。 说我是一个很奇怪的男人，总是说些很天真的想法，却很认真，每天画着没人看的画给自己满分，独自穿过那虚荣的凯旋门，的郊外，我在我的花园想起你，于是我决定拿起笔开始写这封信，开始一段去寂静远方寻找你的旅行，离开繁华寻找异乡中的你。想拍，但那是我的色彩，我一个人的学派，就算只有我认为精彩。人们不爱印象派，只有我和你明白，紫色花海中风将袖口吹开，侵蚀画笔，巴黎一渐远，安纳西不觉离我很近。诗人曾经说，翻过雪山就能看见花海，洁白夏慕尼，我彷徨在雪的舞台。想拍，但那是我的色彩，我一个人的学派，就算只有我认为精彩。人们不爱印

一起哈皮，让我们来听听，就伴随着这样的开心的歌曲来下班。当然呢，现在一定要系好你的安全带，放下手机，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在开车的时候更不要看手机啊，系好安全带，我们安全到家。好了，时间来到了19:46，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陪伴你三个小时的音乐摩天轮到这儿也就是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 Kevin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了。当然你正在 happy 的话呢，喝酒的话呢千万不要开车了啊，开车也不要喝酒。这句话怎么讲，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希望回家路上的朋友们能够安全到家，我也下班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 Kevin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啦，我们明儿不见不散咯，各位拜拜。 MyFM 100.5 香茶，一刻清闲，一段旋律沁入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与您相伴。

心关起来，寂寞的真爱，孤独的告白，有谁听见我对你的爱？曾相爱却别离，这不是命运，我依然爱着你，但你的眼里有着感情却也有距离。我听见心中一往情深的告白，深深说着 陆毅的一首告白。北京时间来到了2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2017年的第一期 MyFM 不眠夜又跟你见面了哈，就像歌里刚才唱到的一样，告白，度过热恋的我们呢，生活中这样的话似乎就少了很多很多。其实在新的一年，多多的跟自己的爱人说一声我爱你，跟家里人说一声辛苦了啊，跟朋友说一声你很重要，可能就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多一份幸福还有快乐。也希望在2017我们都可以一切都好。马上为你送出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都亮起来，

来自杜德伟的一首《情人》。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都说民谣歌手是最会用音乐来讲故事的，像赵雷，一些生活中稀疏平常的小事都可以被他的创作变成故事，被赵雷弹唱成歌曲。没有花哨的技巧和华丽的辞藻，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在不经意间击中聆听者的心房。而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市，它是珍藏在心中最柔软回忆的地方。马上为你送出来自赵雷的新歌《成都》。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Oh,

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 来自阿桑的一首叶子，他的偏带着一点点沙哑的嗓音，总会将这种伤情的歌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这个世界呢，再也没有比演艺圈更喜新厌旧的哈。有人时时渴望着新的面孔、新的声音、新的话题，而演艺圈呢，也是一个见新欣喜的世界。但是出道十多年的萧亚轩却始终可以站在浪头之上，因为他是百变的萧亚轩，每次亮相呢，必定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新印象，一成不变，令人乏味。这些字眼是永远跟他沾不上边的。那么继续来听到的是萧亚轩《浪漫来袭》，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MyFM 100.5，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如果我眨了眼，不会看见那颗流星。如果再慢一秒，会在街角和你相遇。爱的出现一点都不讲理，玫瑰花一瞬间开满了大地。到底爱你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只知道心在动摇，丘比特在微笑。这么想你，爱不是电影，却比电影更有戏剧性。你就在我需要的时候来临，在背景音乐里对你动了心。我在阳光下披上了你的外套，也在你怀里看见那幸福的一角。 听着 MyFM 100.5 的好音乐和一杯香浓的热巧克力，就是我保持好心情的秘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MyFM。 首花神来自朴孝信，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讲述母爱的歌曲往往都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而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呢，却是一反常态，让我们听到了母子互动当中的可爱和温情，没有寻常歌颂母爱式的含情脉脉。而这首关于妈妈的歌曲中呢，一场关于母子的辩论精彩上演，同时歌曲中儿子向母亲表达立场、展现内心的真正想法的直白描述，想必也会赢得无数年轻人的一致共鸣。马上为你送出来自李琦《启禀太后》，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然手到江湖用，就算有轻功草香飞。我在你的眼中都是不知天高和地厚的小鬼。就算我威武全盖是英雄，是八宝不一样样会。你也只想要我言听计从，从虚伪到去的宝贝。先放一下，焦虑先放一下，多关心关心我的想法。否定先慢一下，责备先慢一下，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我没有超能力，三头六臂，也没有翅膀不能飞。但一直低头过千军万马，拼到底把梦来捍卫。才得到家乡的光辉。没受过那煎熬，如何能够尝得透幸福的滋味？担心先放一下，焦虑先放一下，多关心关心我的想法。风度先慢一下，责备先慢一下，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 来自李琦的一首非常可爱的《启禀太后》。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张清芳这个名字呢，可能我们都不是特别熟悉。她以民谣曲风来出道，是上世纪90年代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也是90年代台湾乐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她的嗓音高亢嘹亮清亮，也具有非常强的穿透力。虽然说已经出版了多张专辑，也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但是因为大多数专辑呢都没有在内地引进发行，内地听众呢对于他的了解比较有限。而他的声音呢，在高音区没有强弩之末的感觉，是难得的自然高音。这样的声音来诠释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呢，自然是别有一番韵味。继续来为你送出来自张清芳《举棋不定》，我们下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站在屋里看风景，两人世界